忘了他的天气。我只想说一些我的爱人们也能明白的甜言蜜语。 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来说爱你。 在生活当中，我们凡事都不要追求的太过完美，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态，夺之我幸，失之我命。释然生活当中种种的不尽人意，或许你会感受到生活别样的轻松和知足。 有人在看着镜子，内心有一些故事，感觉尴尬犹豫，为了别人的无知，风中传来了委屈，是谁更需要恩赐，天生无完美的事，完美来自于无私，光芒钥匙从何遗失，美丽这回事是灵魂终于懂事，眼看温柔嘴唇结实，纯粹的笑容是雨过天晴一道彩，长的日子各在不同的位置，为了外在更标致，忘了上帝的意志，光芒钥匙从何遗失，美丽这回事是灵魂终于懂事，眼看温柔嘴唇写诗，纯粹的笑容是雨过天晴一道彩虹，每个人每张脸生命是种想念，随着爱为而行才不会过眼，

希望用你的真让我不必再心疼。 女人女人，我答应做个好人， 不会再让我心疼。 贴近生产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要提示大家的安全事项是购买、存放、燃放烟花爆竹时的注意事项。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为保障烟花爆竹燃放安全，让广大群众朋友们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欢乐的春节，三河市安监局提醒广大群众，在购买、存放、燃放烟花爆竹时，请注意以下安全事项。在购买烟花爆竹时，应在具有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正规零售点购买，不要到无证摊点、骑车兜售的不法商贩处购买。应选购药量相对较少的烟花爆竹，不要购买具有伤害性的礼花弹等大型烟花爆竹。应选购外观整洁、无霉变、完整无变形、无漏药服药的产品。应选购标志完整、清晰的产品，即有正规厂名、厂址、有警示语、有中文燃放说明等。如果是家庭存放烟花爆竹，存放时间应尽可能短，数量尽可能少，并注意不要靠近火源，避免潮湿，不被雨淋。燃放之前，燃放者应认真阅读烟花爆竹上标注的注意事项，按照说明书小心燃放。所有的烟花爆竹产品都应在室外燃放，燃放时应保持清醒的头脑，酒后不要燃放。燃放时应将烟花爆竹平稳放置在地面上，不要拿在手里，一般采用烟或者香点燃，点燃后应立即离开，到达安全位置。万一出现异常情况，请不要马上靠近烟花爆竹，一般等待15分钟后再去处理。三河市安监局特别提醒大家，应远离法规规定的禁放区域，不要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燃放，如棚户区、楼梯口、小弄堂、加油站、变电站、高压线、燃气调压站和草场、山林附近等。在农村地区燃放烟花爆竹，应远离工厂、仓库、农贸市场、易燃屋区、粮顿、柴垛等易燃易爆场所。燃放后应仔细检查，发现余火残片碎纸应及时清理，严禁用烟花爆竹玩打火仗的游戏，以免伤人。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22号下午，我市召开2017年春节系列文化活动动员会，对我市春节期间的系列文化活动进行安排部署，确保全市人民过上一个欢乐、喜庆、祥和、文明的新春佳节。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统战部长王凤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辛锦，副市长张凤玲，市政协副主席李长松出席会议。王凤海在会上讲话，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本着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勤俭节约、简朴务实的原则，突出幸福三和、欢

情歌都会勾起回忆，想当年我是怎么认识你。 冬天的忧伤，这是秋天的孤单，微风吹来苦辣的思念。鸟儿的高歌唱着不要别离，此刻我多么想要拥抱你。 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体面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 快要过年了啊，大熊猫宝宝也没有闲着。最近呢，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2016年出生的23只熊猫幼崽组成了一个熊猫天团，再次聚齐亮相。饲养员呢，抱着它们排成了2017的字形，向全球人民送去新春的祝福。这个场面看上去太萌了。马上就要过年了，你的心是不是早已经飞回家中了呢？ 我一个人不孤单，想一个人才孤单，有伴的人在狂欢，寂寞的人怎么办？月光中看着长街，欢乐却无声，像一张卡片，灯光下繁星灿烂整条街，思念

解和发现生命的美好，开拓视野的宽度，领悟生命的勇气，去创造人生的幸福，去接受这个世界的光明和意义，让生活更加美好。那么就需要我们锻炼人生胸怀的素质，还有追求智慧的力量，你说对吗？ 情节也许就像适合不完的一口啤酒，留在那年的街头，便利店明亮的门口。时间是一个追着人要的狗，仍不放手，在我们身上留下各种伤口。笑了无数次以后，还会期待未来等着的甜头，谁挥动着命运的手，谁能分辨英雄或小丑。不管你快不快乐，都是场旅游，伤痛不会有期逗留，我乘着风 的沙雕，轻抚着断裂的皱纹，沧桑一条条，谁的心早已死透，怎和你相爱如天命难违的蹉跎，为何与你背着变成轮回的纷扰，爱人那长啸的海潮，褪去是漂流，我的心不再计较，请爱他似毒药，你我早就应该知道，为何却不停地摇，我怎么才能跟上你的爱情多满意，别让天与海的距离衡量爱与恨的多余，怎么才能让我登上你的爱情多满意，狂奔在破晓的大地，拼了命也要找到你， 3D 奖金提高了，8月26号起 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返奖比例更高，投注方式更多，奖金更高，福彩 3D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中国福利彩票。 三河市联名实业有限公司诚聘以下人员：各类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会计、保管、司机、水厂操作工、客房经理、厨师、服务员等。联系人侯女士，电话183-3169-2688，0316-3180-665。